蓝河在神之领域应该是被称为蓝桥春雪。在经历了第十区开荒的种种后，心情一直比较低落。在君魔校进入神之领域以后，第十区各大工会的发展总算是走上了正轨。职业联赛里轮回战队的势头虽猛，但一直稳居排名第一的毕竟还是蓝雨战队。轮回凭借着生猛的势头，在十区新人中赢得了不少青睐。但第一就是第一，凭这名号，蓝西格在第十区后来的发展也是颇为顺风顺水。在普通区执掌工会，看似是离开了神之领域这种高端的层面，但对于俱乐部工会这种游戏当事业的状况来说，在普通区执掌工会实质上比在神之领域当个什么五大高手或是领个精英团那地位还是要高得多的。但蓝河在经历了这次时区开荒后，对于执掌工会尔虞我诈的各种较量感到十分疲惫。在第十区的蓝西格发展步入正轨后，就主动向总会长春一老请辞，宁可放弃这地位更高的普通区会长，回神之领域继续随便当个精英高手。春一老当然也无法强迫别人做什么，于是蓝河交出了在第十区的会长账号蓝河后，就又回到了神之领域，玩起了原来的剑客角色蓝桥春雪。厌倦了工会斗争的他，回到神之领域后也几乎不怎么参与抢 BOSS 这种最直接的竞争了，而是整天带团打打副本，过起了 PVE 的悠闲日子。蓝河是主动放弃了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但作为蓝西格的元老，在工会里地位还是挺超然的，依然很受人信赖。虽然不愿意再插手 PVP 的事，但真要有什么状况也不能袖手旁观不是。最近由于蓝雨战队一路杀进了总决赛，中途淘汰的战队粉丝以及最后要面对的轮回家的粉丝在游戏里当然和蓝西格不对付起来，各方稍有口角就可以演变成一场恶斗。蓝河人在此间，那也身不由己，到底也是掺和了不少。好在最近的这些争斗也就是全凭一股子热血，倒是不用费什么精神。各种纠纷要打，野兔 BOSS 那也要强。刚工会方面收到情报，下水道之王路卡修刷新，会长春一老随即询问谁在附近。这抢野兔 BOSS 必然是要有一个工会绝对核心级别的人带队。蓝河这一看，自己真叫一个劲呀，也不好意思装死，于是就开口招呼了一声。对于他，工会哪还有什么不信任的，当即就由他领队负责这个 BOSS 了。虽然有些天没做这种事，但这活蓝河毕竟不陌生，想着自己从最初的炮灰到成为主力打手，再到成为可以带队的队长，再到成为带团的团长，再到成为负责整个行动的总指挥，再到现在对这些事已经有些回避，蓝河也是唏嘘感慨了好一阵。随后看己方人来得挺快，也就毫不迟疑抢先动手了。低级 BOSS 嘛，就是这样的抢法。蓝河没想着偶尔参与一次抢 BOSS 就能出点什么状况，谁想到偏偏还真有点不一样的状况。刚开杀没多久，这边收到消息，后续过来的人半途遇劫杀。蓝河开始还没太在意，但紧追着来的消息把名字一报出来，立刻淡定不能了。自己有没有这么背啊？这货最近不是一直在蛰伏的吗？怎么自己这随随便便掺和一下这种竞争的事物，这货就能立刻火速冒出来呀？半路劫杀，怎么又是这种没规矩的行为啊？半路劫杀算没规矩吗？当然不算。抢 BOSS 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哪有什么规矩一说？这种手段只有大家做不到的，而没有大家想不到的。半路截杀这种事，各种工会貌似少有这样的作为，这就绝不是他们没这种想法，而是这种做法对于他们来说效果不怎么好，因为他们普通玩家绝对没有叶修这个局数的技术实力。叶修领了唐柔、包子、陈果四个人，面对人数相近的对手，那完全就是一边倒的压制，飞快就能把对手给打趴下了，然后积极扫荡其他目标。只要换了普通玩家来，大家水平都相差无几，哪怕你是偷袭，也绝做不到叶修他们这么快的手脚。半路截杀，没有人数优势，最后是截杀人家还是去找死，根本就是无武之术。你要搞出人数优势来，那人力的投入就要加大，结果就是对方也跟着加多人手，然后一场 BOSS 争夺战的规模就怎么无休止地扩张开。到最后 BOSS 还没怎么开抢呢，路上已经打得稀里哗啦。最重要的是，打成这样也没见得哪方就能占到什么便宜啊。叶修他们这就不一样了，丁点的人数，但人水平高，打你三五人是一点悬念都没有的碾压。这55级区域的贺新城本身就没什么人，大家都是传送过来往下水道那边赶，路线都相差无几。叶修四人组这一路扫荡下去，各大工会的玩家三三两两的回到复活点，红着属性出来见人，顿时意识到情况非比寻常了。等四人一路杀到下水道 BOSS 站这边的时候，场面明显因为他们的作为受到了影响。各大工会的人数都是零零散散的，尤其是在一展天下齐备的阵容衬托下，尤其显得单薄。叶修话也不说，带着三人直接冲进战团，没冲 BOSS， 专杀玩家。展楼兰一看这位爷来了，当然也要给予支援。有了支援，尤其是牧师的支援后，叶修几个更是横行无忌，除了一展天下的人，其他人碰上就打。 这样抢 BOSS 真是太粗暴了。 展楼兰看着其他工会都被搅和得乱成一团，好生感慨，看叶修这架势，这简直就是要清场吗？这是何等的霸气。一路碾杀，各大工会这边人数有限，一时间根本挡不住这四个。合作抱团，那却不是下意识就可以做到的事。叶修的军魔校这正杀得威风八面，突然一道剑气斜刺里掠来，意图打断他的攻势。从时机把握上来看，可是这一团乱战中难得的意图清晰的出手。叶修连忙指挥军魔校闪让后，视角立刻朝着剑来的方向扫去。战队缺人呐，所以在任何时刻，叶修对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都比较关注。结果视角转来一看，初见人的名字蓝桥春雪，很有点耳熟，在哪里听到过？叶修怎么稍稍一转念，也是立刻意识到这是哪位了。这亏得蓝桥春雪的头顶上挂着蓝西阁的名号，要把这工会名抹掉，叶修一时间恐怕会有些对不上号。 咦，这不是那谁的号吗？蓝河最近好吗？ 叶修一直就是喊打喊杀的，这次总算有了点打杀以外的问候。 我就是蓝河。 对方狠狠地回了一句。 哦，就是你啊，你回神之领域来了，那你知道我是谁啊？是过来领死的吗？ 蓝河那个泪流满面啊，他妈的，这是自己愿意来的吗？但现在身处这个位置，遇上这样的大难题，说不得也得站出来挡上一挡啊。 两点方向。 结果叶修没等他回答，这边喊了一声后，丢下蓝桥春雪就朝着2点钟方向杀了去。 别跑！ 蓝河一个三段展开路就追了过去，结果君莫笑微一侧身将他让过，千机伞抖成战矛形态捅到他身上，一个圆武棍就把他撂翻在地。 跑？这是战术啊，老兄，不懂得欣赏不要乱讲话。 叶修说着，领着那三位继续2点钟方向杀了过去。确实，不了解的人乍看之下，或许会以为叶修他们这是乱打乱杀的在清场。事实上，叶修很清楚，虽然他们小队技能恩仇，但要凭四人就说清个场出来，还是太夸张了。他们这一路的冲杀，事实上也都是叶修观察局面、判断形势后做出的决断，那都是有战术意图的，目的是为了给斩楼兰那边创造出抢杀 BOSS 的时间和空间。这一点，叶修和斩楼兰是招呼过了的。一展天下的玩家此时一部分在策应叶修他们，另一部分却是在积极讨伐 BOSS。一招之间就被人摔翻在地，蓝河却还得爬起来继续灰头土脸地赶上去，总不能就这样倒地不起装死吧。 还来，赶紧带着你的人走吧，这 BOSS 你们没份了。 看到又冲上来的蓝河，叶修无奈地说道。蓝河不答，咬着牙一剑就劈了过来，结果鞋里却是过来一个飞脚，直接把他给踹翻了，跟着拳打脚踢拍砖头，各种街头混混招数，来的正是流氓包子入侵。 小子，我揍你其实是救你，老大给你面子你就要识相，真把老大惹火了，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包子这一边贬人一边还在交代着。其实蓝河的水平算是网游玩家里相当拔尖的了，而且经验丰富，包子进步虽神速，但还不至于让蓝河这种高玩毫无招架之力。实在是因为包子这一杀出太突兀，蓝河没提防就中招了，再跟着包子已经一通乱打就上来了。包子操作快呀，抢到了先手的局面下，这一串蓝河还真就躲不过了。刚被叶修的君莫笑摔了一身土，现在是被包子打得满地滚，蓝河那个郁闷就别提了。左右看看，蓝西阁的人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连个支援的都没有。想想蓝河真有点佩服自己了，自己这是哪来的豪气，居然一个人就冲着人四人杀上来了。难道真是临死来了？